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尊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呢？ 今天晚上 起风了，吃点热乎的吧，带汤带水的。 不是，一说上吃，你怎么老能找着辙呢？ 那你说每天都琢磨点啥呀？ 那明儿早上起你吃什么呀？ 那得看早上几点起来了，起来的时候还是不是早上来决定吃什么。 哦，反正每个人早点啊，他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对 啊，你比如说可以吃西式的 啊， 面包 是， 牛奶 是 啊，也可以吃中式的，油条、豆浆、 鸡蛋灌饼。 鸡蛋灌饼算中式，中式算西式， 反正算是天桥上的。 嗨、要说天桥上，天桥周边肯定还有卖一样早点，特别的红火，煎饼。 啊，煎饼， 哎，煎饼 那得有， 是吧？你小时候吃煎饼多少钱一个？ 我小时候吃那煎饼不是像咱们这边煎饼果子里边带薄脆的、 哦， 我吃那是菜煎饼里边裹土豆丝的。 哦，还是鸡蛋灌饼啊？ 啊，不，是卷起来的，就特别像咱们吃的春饼，里边满满都是菜。 哦、 那一个吃饱了，差不多别的也什么吃下了。 我跟你说，北京啊，早年间，裹的是油条。 哦。 后来呢，有了薄脆，这个价格呢也从1块。就是有5毛的时候，可能我没赶上，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就1块了，据说现在卖7块钱了。 我还真吃过裹油条的，到现在，但是我觉得夹油条的比夹薄脆的好吃， 是吧？你说要是一煎饼卖7美元，你买吗？ 奢侈品呐，镀金的呀，吃完能飞呀。 关键是真收美元 啊？真的吗？ 啊，这两天呢，中国留学生在纽约街头卖煎饼果子的消息走红网络 啊！ 在纽约大学求学的徐同学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了一煎饼摊儿。哎呀，这煎饼摊儿的移动小车也很有意思的，人家那儿分素的和荤的。素煎饼7美元，$7 一个啊， 40块钱呢。 你那时候就不要换成人民币，你就当7块钱一个 啊。行 啊，加肠或者加肉之类的，再加2.5块 啊， 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是，咱就按这七这数算啊，在咱北京吃7块钱一煎饼果子也是够贵的，5块钱都下来了吧？ 谁说咱门口卖6块？ 是吗？ 啊，你这肯定不在咱们单位门口吃早点。接着呢，也是联系上了这个煎饼摊的老板，小李啊，摊主小李还是个姑娘。据她说。打小啊，在北京长大， 还是个北京姑娘。 哎，2006年呢，去了美国求学，大学主修商科，辅修艺术史。 那怎么去卖煎饼了呢？ 哎呀，是这样，2013年大学毕业之后啊，因为不喜欢坐办公室的工作啊，于是产生了创业。创业干点什么呢？ 干点啥？ 卖煎饼果子吧。 拿手， 反正这创业理想按说不得远大啊。2013年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说了，说我打小在北京长大的，对煎饼果子很熟悉啊，而且煎饼果子在纽约那不太常见， 那不正常吗？ 对啊，这边人估计这个不吃这个，但是中国人多，中国留学生多呀，在这边应该有市场。 万一那些没吃过的老外吃过一回也觉得好吃呢？ 哎，别说，从今年10月26号开张以来，生意是一直不错。现在他们一天能卖出将近200份煎饼果子，有的时候排队你得等半个小时，你能才赶上一个首摊的煎饼。 那也等着吃。 哎呀，每天的流水有1500多美元呐， 一个小摊来说不少了。 这就算算就将近1天10000块钱人民币的收入流水。 卖的时候不让折人民币，这算账的时候开始。 不是，这时候就开始有点羡慕嫉妒恨的意思了啊。小李说呢，为了在街头站好位置，每天早上起来5点半，她和她男朋友就得开着车，要在6点半之前停好。每天上午11点半到下午2点，他们把这流动餐车停在曼哈顿中城办公区售卖。来买的顾客大部分是附近的白领。下午4点到晚上8点，他们会把这流动餐车呀开到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附近。来买的主要是大学生，其中有很多是来自 from China、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晚上也吃煎饼果子、 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估计是图便宜啊。随着客户越来越多，人家据说小李已经开始雇人加入自己的联合国煎饼摊团队啊。 这还哪个国家的都有？ 对啊，小李对记者说了，说你看我们摊煎饼的师傅是一个墨西哥人 啊，另一个师傅是北京人， 嗯， 收银的姑娘来自欧洲啊，清洁工是来自非洲国家科特迪瓦的。 哎呦呵， 时不时的我们还得招聘一些兼职帮手，有金发碧眼的白人帅哥， 嗯， 也有日本人， 嗯， 总之卖煎饼的团队汇集了不同教育背景，反正大家之间交流嘛也是很有意思的， 像一社团活动一样 啊。应该说共同语言都是英语啊，能不能听懂这单说着。 现在的共同语言都是煎饼 啊，是吧？ 你说那墨西哥人做煎饼能做出那味儿来吗？ 是，你在咱门口也能吃到墨西哥那个饼 啊， 跟那个煎饼，跟你小时候吃那煎饼差不多。 但人家裹的是肉， 啊，是吧？也有果菜的， 嗯， 包括像印度还有一个披萨饼，我估计也跟煎饼差不太多。 啊， 甭管世界各地在哪儿啊， 嗯， 这个出摊儿练摊卖煎饼，按说都得有城管管吧。 啊，得， 你在北京街头你出个煎饼摊得有北京城管来管 你。 你 得有这个经营许可证、健康证什么的。 你说在美国要是经营一个路边摊儿，城管管不管呢？ 有城管吗？ 不是记者也是问了这个问题吗？ 嗯， 人家说了，说必须要和当地的卫生机构、交通管理机构、消防机构，甚至还有警方打交道。 哦， 据说啊，当地的这个健康与心理卫生局、消费者事务局、警察局这些部门都会在各自的职权内对商贩进行监督和检查。 嗯， 如果违反了相关行政法规或者是卫生规定，环境控制委员会还会向摊贩开出罚单。违反行政法规呢，会由警察局负责执法；违反卫生法规呢，会由警察局和健康与心理卫生局共同执法。 反正就是这些局各管一摊儿。 哎呀，明白了，全世界在哪儿卖煎饼都得躲着城管，不是都得靠城管来管理。 哎，其实就是说啊，都到哪儿都得守人家当地的规章和制度。 哎，都是为了当地的交通卫生得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 而且也发现这个世界各地，尤其是对于进嘴的东西、入口的东西， 嗯， 大家的这个重视程度都很高。 哎，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你说这个煎饼它属于面食哈，刚才也说了，像什么墨西哥餐呐、印度餐呐，它都吃面， 对 吧？对， 是 啊，都是饼。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您爱吃面食呢，还是爱吃米饭呢？啊， 这话题放在咱北京来说，我估计不得一边倒。 那不见得，北京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人哪儿都有。 嗯， 啊，你像你， 啊， 你爱吃米还是爱吃面？ 我爱吃米。 嗯，你一北方姑娘，你往南方凑什么凑？ 那个我们家那儿也产大米呀。 啊，哦，东北大米 啊。对，但是啊，别说咱北京这些地地道道的老小吃，你看没有几样米做的，全都是面做的。 切糕 抬杠是吧？ 这总之是有米做的嘛。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喜欢吃米还是喜欢吃面？ 哎， 米的那个部分您喜欢做成什么样呢？除了米饭之外，您兴许还蒸个饭团子啊，弄个什么 万一愿意喝 小米粥，日本料理， 愿意喝小米粥， 哎，对，怎么做？面那边您是喜欢吃烙饼呢，还是喜欢吃面条？总之怎么做， 哎，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说完了吃，我们再来说说用啊。 嗯， 几十英寸的最新款电视往墙上一挂， 嗯， 智能。超高清互联网功能啥都有。 哎呦， 这可是新鲜，没几天就发现，哎，怎么又有新一代产品上市了呢？ 电视更新换代快， 哎呦，就是这样的尴尬呀，在越来越多家庭的客厅当中上演着。甚至有市民就调侃说， 啊， 我们家那彩电还没拆封就已经落伍了。 嗨， 市民范先生去年年初买了一台 S50 超级电视。 嗯， 每次打开电视啊，都会先等好久才能启动的开。 哎，对，您打开电视之后，您做壶水，回来之后把这茶沏上，电视正好开开。 那程序运行中哈，让范先生很烦恼的是，不到两年时间，他这电视机的反应速度越来越慢。 不是怎么个慢法呢？ 他说有的时候啊，只是用遥控器换个频道，就二套换三套 啊， 那都得跳好几秒 啊！ 说这智能产品怎么看起来有点傻呢？ 那是不太聪明， 还比不上以前那电视上面带按钮的，电视上按钮的。 最早那黑白电视是拧的， 嗯，拧的 啊，就是那个二频道、六频道、八频道，全部就这仨台， 像微波炉一样的。 哎，就是你拿那个梆梆梆梆梆 啊，是吧？ 啊，然后梆梆梆梆梆梆六。 你现在这电视可高级了，刚才不是说了吗？超级电视嘛。 是啊， 就这超级电视是在2013年10月份发布的。但是今年9月啊，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 嗯， 也就是说，范先生买那已经算是爷爷辈的电视了。 嗯， 这不到两年升级了两回。有一位客服人员就说啊， 哦， 那不正常吗？老款产品肯定不如新款产品快呀。 对。 可是范先生不明白的是啊，你说再老吧，它也不到两年的大家电。 嗯， 这就已经成为了老款。 嗯， 难不成我们还得花更高的价格买新品？ 您要是愿意追，您可以试试。 反映在价格上啊，这个换代的智能电视明显贵了不少。 嗯， 记者也查询了很多大型的电商网站，都发现啊， 55英寸的国产品牌的价格电视呢，差不多都在5000块钱以上，国外品牌呢10000块钱也是正常，而激光电视甚至都在50000块钱以上，基本上是普通电视的几十倍的价格。 嗯， 这就意味着，如果大家伙真想花钱尝鲜，那成本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哎呀， 这视觉上就像刚才师傅说那个拧着那种电视，黑白的啊，能有就不错了。到现在呢，彩色电视， 对， 尺寸上也由小到大， 9寸、12寸、9寸电视，现在电脑显示，哎， 显示屏都比它大， 手机是4.5的和5寸的是吧？ 手持的 iPad 屏都比它大、 是 吧？甚至还有那个体积上一开始那大背头，到现在超薄液晶屏壁挂是吧？之前呢，我国电视技术的更新换代经常需要几十年、十几年的蜕变。但是啊，中国电商业协会营销委员会执行会长洪世斌就对记者说，相比此前电视产业的技术革命啊，现在这些新技术微不足道，但是混乱的概念给消费者带来很大困扰。在业内人士看来，企业之所以热衷于这动不动就更新换代啊，实际原因是因为近两年啊，彩电价格下降它太明显了，急需要以新产品投放来维持利润水平。说白了就是要赚钱嘛。更让他困扰的是这个上门回收难的问题。你说我这买2年我要换新彩电了，我旧的可怎么办呢？那就得以旧换新呗。还好啊，这些大品牌呢都会有这种以旧换新的上门回收服务，可是在北京啊，它只服务4环以内的用户。 有的厂商是这样提出要求的。 是的，就是不在4环内，电视我们就不收了。 你瞧瞧， 这某网站啊，就以旧换新的服务人员客服就说，实在要是想把这东西让我们收走也行。您就搬到4环某个朋友家，或者找一什么熟悉地方，咱们登记这地址，然后我们再上门回收，那不就得了吗？ 关键太麻烦，所以你知道我买电视啊，或者是我推荐别的朋友买电视，都跟他说，甭要那个什么上网啊这个功能，您就是能看电视就行，能接机顶盒啊，您不用老掏钱想更新，你知道吧？就是买最普通的最直白的，就用这个看电视的功能。 不过说实话，要是什么事都跟新跟着风潮买着新的，那买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关键是人家也是指着挣钱呢。你想啊，您卖一台电视，然后使10年，你说我们这厂家以后还怎么活，是吧？使个2年，我就让你觉得新鲜，你那落伍了，你还得买我的。 所以啊，再加上有些包括手机也好，其他的那些电子设备也好，这个旧产品啊，硬件没什么事，软件开始不支持，越跑越慢，逼迫你不得不换新产品。 是，另外也是想说啊，更新换代没错，但是关键是这个换下来的东西，第一个呢是有一个环保的处理办法，另外呢也别太浪费哈，就是不管是自己小家还是整个一国家，希望它能够在这个变废为宝的方面啊，多有些人多费些心思。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喜欢吃面呢还是喜欢吃米？二马还说呢，煎饼卷油条那是天津的吃法 啊， 北京的煎饼摊这压根没听说过。你看这就是代沟呗，或者是有地域差异。你想就是北京的这个板爷啊，就是三轮车，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呢开始装马达，当然是非法马达，就看着三轮车比平时骑得快，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他声儿倒不大，他不用灯就往前跑， 突突突突。 就那个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煎饼摊子经常会问你，你是吃油条还是吃薄脆？那时候已经开始有薄脆升级了，跟电视一样，人家推陈出新， 是吧？张小辉说啊，我是北京人，我爱吃米饭，炒一桌子菜没有米饭，那简直就是浪费啊！但是是重点啊，饺子是我最爱。个个都包的跟小包子似的，那您是爱吃饺子还是爱吃包子呀？然后会说啊，大馅儿，无论什么馅儿的我都爱吃。 哦，这个还是爱吃面，看来是吧？ 爱吃馅儿 啊。那时花开说，面食的种类很多，喜欢花卷、馒头、咸味儿的烙饼和火烧，不喜欢甜味儿的。 哦， 虽然说我是北方人，但是还是喜欢。到底是喜欢吃米饭还是吃？大家说还是喜欢吃米饭，因为省事儿好做。 寓意先扬、这个拒绝说 啊， 说到这话题真是太纠结了 啊！ 我本来就喜欢吃米饭，但是我这胃不给力，所以现在看见米饭只能望而却步。选择各种面食，馒头、花卷、大包子、各种面条，而且还得告诉人家多煮一会儿。 哎，煮烂点是吧？这个说实话，男生和女生也有区别。你比如说，就是当年啊，年轻的时候，吃米饭很多时候觉得吃不饱 啊， 就是觉得吃面食盯时候，因为男孩有时候消耗比较大，这打个球啊，过去还有很多的体力劳动者也是认为吃面食 的管饱、 哦、 啊，米饭你吃一会儿就饿了。 别说我们军训的时候，大家疯抢的还真的不是米饭，而是那大馒头， 是吧、嗯？所以这可能跟当时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喜欢吃米呢，还是喜欢吃面呢？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坐地长件儿，也听着有点悬吧？ 这不讲究。 啊、这什么事儿都商量好了的，对吧？你问问煎饼多少钱一个？说5块就5块，你不能挑完了之后说10块钱一个，对吧？ 10块钱一个我不要了，你摊着自己吃吧。 关键是有的时候你坐地长件还真没辙，这事儿听着有点悬，事实真的发生了。在上周末，这个二手房的市场受厄尔尼诺影响，其实这都没什么关系啊。今年冬天不是偏暖吗？这楼市它也是一个暖冬的态势。 嗯， 趋向活跃的买家喊涨的声音又在市场里边出现了。这侯先生夫妇两口子呀、啊、是第一套房的这个购买者，手头上呢有70万块钱现金，又想在交通比较便利的中心城区啊，打算在东边挑一套二手房。 嗯， 上周五晚上，在经纪人的推荐之下，小两口是下班之后直奔东三环。看中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 也不算大，但是位置好。 哎，第一眼侯先生就有点动心。 嗯 啊，虽然说是爬角的一户型，但是这个格局还算方正。170万元的报价呢，也在自己的这个预算的范围之内， 挺好。 经纪人当时说，业主报170万准卖。当场侯先生就拍板订了这个房啊， 买了。 哎呀，但是让经纪人约着业主，要不然咱这样，咱周六的时候隔一天咱具体面谈，我交定金。令他没想到的是，波折就是从约见面开始的。上周六上午，业主呢先生表示，170万卖的有点亏，我最低173， 这就涨三万。 小两口说涨三万，涨就涨吧，谁让这房子合适呢？ 这看来是诚心诚意想要， 哎，就是接受了这173万元的这个价格。 嗯 啊，业主又委托经纪人传达，还得再考虑考虑。 有几个意思？ 哎，就是反正现在先不着急卖。到了周六晚上，这套90年代的老房的报价就变成了180万， 哗啦一下又涨7万。 哎呀，理由是有买家愿意180万来看房， 在这竞拍呢。 反正侯先生就开玩笑啊，以前只在新闻里边看到过业主啊跳涨，没成想今天自己遇见了，只一天的时间，这周五问170万呢，周六这一天时间就涨了10万块钱。你看是不是坐地涨价？ 是呗。 问问某大型的这个二手房中介的副总裁哈、啊、胡景辉也说虽然和去年相比啊，2015年这个楼市可谓是量价齐涨，但是自7月份开始，随着这个政策效力的减弱，北京楼市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个降温的态势。 嗯， 如果明年没有更有强有力的这个政策出台，楼市自下半年的逐渐下滑的态势呢还会持续下去。由于新房市场逐渐趋于高端化啊，动不动卖就4、5万、5、6万、7、8万的这个每平米起价，所以呢，这个新房的均价或将维持在高位，但是二手房的房价或稳中有降。 翻译意思就是说啊，咱侯先生两口子这180万要是觉得不合适，咱就不买了，再等等看，未必还没有更合适的。 关键是有的时候吧，等完了之后它老涨啊，就是这分析跟股票分析它是一个道理，它不见得它 分析也未必靠谱。 对，关键看您是不是刚需，您要是真需要，什么时候买房我认为啊都是合适的，甭管它多少钱啊，您真需要就买呗。 哎，这不就给这些奸商都给惯坏了吗？ 那等你买了房之后，你会发现你就盼着房价涨， 自己变奸商了。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因为位置不同所产生的这个心理不一样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喜欢吃面呢，还是喜欢吃米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像 K 打头的一串字母，新朋友说我喜欢吃面，刀削面、拉面、拨鱼都很好吃嘛，米就只能吃米饭了。 拨鱼啊，我还说拔鱼是什么东西， 啊， 没文化真可怕。 拨鱼它算面食吧？它不是米做的吧？因为有些凉皮儿，陕西的有些凉皮儿它是米皮儿做的， 嗯， 对吧？ 那拨鱼是什么呀？ 就是 就是那个 啊，估计是西北那种像小面鱼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就那个东西啊， 形形色色，他就叫形形色色啊。他说，作为一个北京人，肯定爱吃面食啊。 嗯， 炸酱面、打卤面，过去生活很艰难，弄点剩菜来碗白皮儿，再来根黄瓜。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造物啊，不是很了解啊。他说还有馒头、花卷、包子、窝头和烙饼，各种各样的面食小吃都爱吃。 嗯，还有懒龙呢。啊， 懒龙又是什么造物呢？ 嗨，有机会，这个，反正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给你指到底是什么样。 别指，带我吃一回不就知道了吗？ 哎呀，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嗯， 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跟我们来聊聊，您喜欢吃米呢，还是喜欢吃面呢？ 路况信息。 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零利率、零购置税聚会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南二环右安门桥东向西有事故，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另外，京顺路大山子路口出京方向也是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提示大家小心避让。受上一时段外事活动交通管控的影响，北二环全线西向东方向，北三环东段的西向东方向，北四环东段的西向东方向呢，还是有一些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爱吃米呢，还是爱吃面啊？这个米都喜欢什么形式？面食呢，爱吃什么样的内容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哎，纳河崖那条你念了吗？ 我还没念呢。 他说，常吃面的人比常吃米的人腰围平均值都大。 真的吗？有科学道理吗？ 就是反正他是爱吃米啊，梅菜干嚼米饭都觉得乐意，那是嚼都是甜的嘛。 嗨， 啊，这个昨天没听到王哥上节目，心情非常不好。你今年年底之前就不要再缺席了。 人家导致人家昨天鸡腿都少吃一个，没事，今天我来了，鸡腿多吃一个，把昨天的补上啊。 那你吃米也肯定比那吃面的腰围大。 人家形形色色给我解释了，说刚才不认识那个白皮儿啊，他说应该是叫白皮儿啊，就是一碗面条没有浇的。啊，就不放卤子的呗，白面条呗。 啊，这白面条吃什么劲呢？ 人家不是就着黄瓜吃的吗？估计放在嘴里嚼也是甜味的吧。哎， 好吧。 说完吃，把这也说完了用，我们再说说行啊。 嗯。 最近呢，家住在奥林家苑小区附近的唐先生反映说啊，在他们小区南面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没有名的小路。 嗯。 虽然经过很多次的维修啊，可是这个路面它依然鼓包。 鼓包啊， 哎，每次开车从这段过的时候就感觉那开的不是车，那是船呐。 哎呀， 那叫一个颠簸呀，影响了通行的安全。 嗯， 11月13号下午，记者就在唐先生的陪同之下来到了他所说的这条无名的小路。确实呢，这条东西走向的路连接着林翠路和京藏高速的辅路，全长700多米，宽约20米，就在路两边都停满了私家车。 从路口向西走大概10米，路面上就出现了一条宽于20厘米的凸起，那基本上就是呈带状的横穿整条路面。记者继续往西走，走到北沙滩7号院的小区门口。这段长约300米长的路段呢，一共有大大小小几十个这样凸起的小鼓包。 嗯， 其中啊，那最大最严重的鼓包将近10厘米高，那俨然就是平原当中一处处缓缓的小山坡啊。 呵， 那个夸张的停在路边的私家车都被这个鼓包给拱起来了。 哎呦， 那个四个车的车轮子都不在一个平面上，车身都给拱歪了。 这要是停一宿，你说这车难受不难受？ 直晃悠哈。唐先生跟记者说，这条路呢，从2009年到现在啊，至少都修过3次了。 嗯， 最近的一次维修呢，就是在2014年的春天，上半年刚修好，下半年路面上就又出现了鼓包。车从这儿过的时候都必须得减速，但是就算减速也都是摇摇晃晃的通过。 嗯， 这严重通行影响了通行的效率和安全呢。至于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鼓包啊，这个附近居民也给分析了，说这个凸起的路面，据我观察，有可能附近下面都有下水井，有可能是下水井造成的路面不平。 啊， 住在这儿的很多居民也都向记者反映，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深入基层调研，找出造成路面鼓包的真正原因，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并且彻底整修路面，让大家伙安全出行。 是，这个老这样就不合适，而且你还不是一鼓包啊，你这好几个鼓包，这个附近的居民，你说你出行都跟过船似的，你这太难受了，是吧？ 对呀，你说万一这车上放点啥都给电坏了，是吧？ 嗨，反正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有关部门，看来是修过啊，正经找着病根之后好好治治。渔人老宋还说呢，我爱吃米饭。 嗯， 王哥那懒龙也叫肉龙。 嗯， 就是把面擀成片，然后放上肉馅儿，然后在蒸锅里边蒸。 在中间的广告中间的时候，我跟师傅也交流了一下，大致应该就是我们广院食堂那个广院肉饼。就是没拧成花的花卷呗。 花卷还是一个圆形，它是 没拧成花的。 反正有机会给你指指，你 就那个意思吧。 对，老吴有喜说，我是北方人，喜欢面食，各种面条，炒面、烩面，各种饺子、包子、饼类都行。 人家说的是焖面和炒面 啊， 怎么就看出烩面？行，我估计烩面应该也爱吃， 是吧？这个面食的做法还比较多，你比如说炒面片， 哎， 啊，炒面条，碎肉炒面，可选的余地比较多。 吃面食我就爱吃带汤的，要不然我觉得干。比方说啊，那个元宝汤啊，馄饨就带汤带汁的嘛。就是吃饺子，最后也要是原汤化原食来一碗饺子汤。 那不行，我就喜欢 面条就得带汤汁儿。 面条我只爱吃炸酱面。 那也得最后来点面条汤。 什么那个兰州牛肉面那在汤的泡里边的面条，我就觉得一般。 那个吃就着急， 是吧？ 啊，就是吃慢一点就泡糊弄了。 哎呦，不行，不能再说了，这再说饿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昨天10点半左右啊，地铁10号线一辆列车运行到三元桥附近的时候，前边那车厢里边就开始冒出白烟。 怎么了这是？ 哎呀，后来工作人员也是在列车到站之后赶紧采取了清空列车的措施，后来一查呀，这白烟哪来的呢？ 哪来的？ 是一乘客随身带一包里边冒出的白烟。 包里有什么呀？ 后来一查，这包里边有个充电宝。 哦，是、 啊、充电宝，你知道吧？ 是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大电池嘛。 手机你使一天就没电了，就靠这个随时应急用的， 还挺沉的。 目击者张女士说，当时啊，所有人都从车头往后边跑，惊慌失措呀。有人说前面冒出烟来了。事发的时候呢，这个列车呀开到了太阳宫桥到三元桥这个隧道里边，一到站大家就赶紧往下冲啊。另外一名在场的乘客也说，当时人流紧张的就往车厢后边就拥过去了。车到站之后，广播就通知大家赶紧都下车吧。 嗯， 具体前面发生什么情况也不太清楚，但是呢也没闻见烟味儿。昨天11点15分，北京地铁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这列冒烟的现象呢是一名乘客所携带的充电宝所致。事发3分钟内，工作人员就在三元桥站采取了清空列车的措施，随后呢事发的列车退出了运营正线，地铁运营秩序呢恢复了正常。记者呢也是赶到了三元桥站的10号线，双向列车也是运营正常了。有工作人员表示说，事发之后这很快就处理完毕了，冒烟的充电宝呢被安全处置了，也没有什么人受伤， 还好。 关键是这个推下人是吧， 这充电宝用时间长了它确实就发热发烫，然后您要是再图便宜买点什么三无厂家的那质量不合格不过关，用时间长之后它自然就，我就觉得挺危险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啊，这个有的时候您还是定期更换，别一头道走到黑啊，别说我这充电宝能使个10年20年， 嗨， 那可 肯定不行、 嗯、 啊。另外呢，也是别图便宜， 是 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吧。 市民周某啊，通过房产中介跟房东陈某签订了购房合同，并且支付了5万块钱定金。 哦，这个没坐地涨价，刚才那直接涨了一天10万呢。 没，这回这反悔的不是人家房主， 啊、 是他自己、 啊。买房的人反悔了。 这定金都付完了，签约的第二天啊，这周某他就反悔了。 哦。 中介公司说啊，今年3月23号，在这个公司的居间服务下啊，陈某呢就他名下的一间房屋和周某签订了房屋买卖以及这个服务的合同。根据合同啊，周某应该在3月23号当天向公司支付代理服务费47234块钱，但是到现在这钱都没给付，所以起诉索要。开庭的时候，周某也没到庭啊，也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不过呢，周某在庭后单方谈话当中表示说呀，签合同当天他向房主支付了5万块钱定金，但是第二天他不是反悔不想买了吗？ 嗯， 对方不把定金还给他、 哦、 所以他实际上没买房屋， 就损失5万块钱。 他跟卖方签订的房屋合同实际上没有履行，而中介公司也没有协助他跟卖方解约，所以他觉得他不应该支付这个代理费。 那法院怎么说呢？ 法院认为啊，周某、陈某和原告中介公司签订的那个服务合同啊，属于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应该是有效合同。 嗯， 周某和陈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原告的那就是人家公司那个居间行为已经完成，服务已经生效了。 嗯， 周某应该支付人家代理费。由于居间服务合同当中约定啊，本次交易呢涉及房屋有抵押等复杂事宜或手续的办理，经过各方友好协商，按照规律费啊，这个费率要上浮10%的标准向中介公司缴纳居间代理费。原告呢没有进行解抵押等复杂事宜的这个手续办理，对于他主张的数额没法全部支持，最终法院酌情啊，这周某需要给这个公司付这服务费是45200块钱。 那边坐地涨价，一天多加10万、 哎、 啊！这周某买房后悔，损失也是10万块钱。 对， 你五万， 这五万加那五万。 对啊，这边定金5万，那边是赔人家居间服务费嘛， 嗯、 就是中介费4万多，这不是10万块钱吗？ 对，是啊。 买房是一件大事。 嗯 啊，你一定要想好了再下手，千万别后悔哈、啊！后悔药有的时候不是没有，可以反悔，但是得付出成本， 是 吧？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哈，你看人家专门给你发了一张照片，这就是肉龙，你看我这个能看得特别清楚 啊，就是不拧的肉花卷嘛。 不是，它切了一块，你要是长全部的，应该还是挺长的一 块，大长条的。 哎， 嗯， 反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米还是面，您喜欢吃哪个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反正您家晚上做什么？过去我们住大杂院的时候吧，靠鼻子闻你能闻得出来，一进这院子，东家做这个什么，比如说。土豆片 啊， 你能知道啊？西边炒个什么醋溜土豆丝儿、 嗯， 你能分得出来？ 这好鼻子都是在胡同练出来的。 但是现如今别人家做什么，你可能看见， 能看见， 而且还能在自己家的电脑上看见。 偷窥呀、 啊！这通州区一名年轻女子租了一间平房，住了一个月之后，发现哎，房东在她屋里边安装了摄像头， 这缺了大德了， 是吧？自己在她的监视下没任何隐私可言呐、啊。这女子一怒之下把房东诉到了法院。这两天呢，通州法院判决房东赔偿这名女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块钱。这事儿呢是今年7月份，这个李某啊租住了通州区张家湾附近的一间平房。7月份租的哈，9月中旬的时候，李某在检查房屋内的网线的时候，发现这房顶啊有一角被一黑色的塑料袋包裹着东西，竟然是个监控探头。 这住了俩月才发现。 年轻姑娘啊，这李某愤然报警，民警很快也抓获了房东王某，收缴了监控探头和内存卡。9月16号呢，通州分局也是把这房东姓王啊，一个姓李，一个姓王啊，这个姓王的行政拘留5天。 啊， 10月中旬，李某以隐私权纠纷为由，把这王某诉到了通州法院，提出判令王某赔偿、赔钱、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块钱。反正针对李某的这个起诉，这个王某是这样说的：说我安装这个探头，我不是为了看他，我是为了防盗。 防盗防人屋里，不防人门口外面啊。 这倒也是哈，那可说呢。 这什么借口啊？这 反正他当庭口头向这个姑娘赔礼道歉，并且说自己已经受到了，我都拘留5天了，我不愿意赔钱。 我这五天找谁算去？反而经审理啊，法院认为王某严重侵害了李某的隐私权，也给李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支持了李某的主张。 哎， 于是呢判了赔了10000块钱。 这你说不赔那好使吗？ 是，这得听法官的。 就是的， 关键我觉得他起心这心思就不正，对吧？你说你防盗，你在院子里边屋子外边你安个探头，我们觉得都可以理解。 是， 关键你在人家屋子里边你还租一姑娘，你租个姑娘你不跟人说一下把它拆了是吧？ 你装人家屋里这算是防哪门子道啊？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啊，什么事儿啊咱们摸摸自己良心，这事儿干的对还是不对，别到最后啊付出法律的代价。 干的缺德事儿一看就是素质太低， 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关于米还是面的争论吧。勾 and Y 说爱吃米，但吃了一回王哥家那边的羊肉焖面之后真好吃，啊，现在还想吃。 那还不是因为羊肉好吃，羊肉跟什么焖都好吃， 是吧？羊肉焖米饭那是盖饭，你发现盖饭的这个产生是救活了大米 啊， 是吧？你过去你一碗米饭就一个菜的时候，你老觉得那个米饭吃起来费劲，后来你一盖饭你一搅和， 嗯， 拌完了之后那就不一样， 是吧？ 啊， 张小辉说啊，就说那个在胡同里能闻见别人家做什么 啊？ 他说对，特别是谁家包了韭菜馅的饺子，那闻着那叫一香啊。 是，现在我们觉得已经都关上防盗门，自己家过自己家的小日子了哈。 嗯， 那种心情可能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吧，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人大呀，小中见大，上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到的是新闻2015。 车风， 车风， 车风， 车风， 就是那个买车便宜又方便的车风啊！ 对呀，就是那个年末特惠嗨翻天的车风。 买车上车风，真正透明底价的购车商城，记住是车子的车，大风的风。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中信银行冬季大礼，达标客户免费获赠鸟巢冰雪季门票或中国照相馆全家福照相权益。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全家行报名吧。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是我 亮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疯狂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啊、什么火火哪儿啊，火来了， 我喷我，哎呦喂，你这干嘛呢？ 火灾无情，预防为主。 现在是。